深证成分指数报10665点，升3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做价：腾讯控股339蚊，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1.2，升3.6；美团147.7，跌2.2；恒生中国企业69.56，跌5.4；盈富基金20.26，跌0.2；友邦保险77.3，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47，日元130.66，瑞士法郎0.971，加元1.278，人民币6.638，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53，澳元对美元0.713，新西兰元对美元0.651。港金报17,7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15美元，卖出1,90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三号干线去翻尖沙咀方向，近海丽村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挤塞，咁车龙都几长噶。排翻去昂船洲大桥啦，八号货柜码头对出。重复多次，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昂船洲啦，八号货柜码头对出。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线的坏车咧，啱啱拖走了大约系2分钟啦。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就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慢线的坏车拖走了，车龙未消散噶，排到去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码头对出。受昨日爆水管影响，荃湾的海盛路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仍然全线封闭，就是海盛路去翻屯门方向，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仍然是全线封闭。由于这个封路措施，所以影响到荃湾路入屯门方向落返去大涌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对出，就是荃湾路去屯门方向支路落返去大涌道就挤塞，车龙排到去葵芳对出。另外海兴路去返大涌道回旋处都是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海安路。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啱啱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三号干线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海丽村的交通意外啱啱清理好啊。虽然啱啱清理好都是仲是好长的车龙，排到去昂船洲八号货柜码头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香港仔隧道入口方向香港仔、东区走廊柯达大厦方向柴湾、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荃湾荃景花园五座、屯门聚康山庄三座、石硖尾白田村太田楼、油麻地骏发花园一座、慈云山慈乐村乐满楼、慈云山慈正村正辉楼、红磡黄埔新村乐富楼、蓝田蓝伟楼、北角健威花园 B 座、半山区搬咸道63号彩文轩。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爷好多人等待你今日咧，即系大开金口啊！唔知你今日唱啲咩歌？咁今日咧，我同阿马爷合作吓，如火闪闪啊！ 都唔系第一次啦，上个礼拜你哋两个都系合作。 系啊， 系啊， 拖下佢啲，拖下啲光。 你哋系咪会组成筷子姊妹花？ 我哋会组成呢一个 两朵花， 两碌光棍。 OK， 两碌光棍系咪走天涯 ？OK， 冇错。 Love will keep us together. I will ever, I will ever, I will ever. 迎接着这个周末呢，陪着大家，我们三个。我想问这个环保堆呢，在这个30度来 紧 的，酷热天气 景的时候，仲未开啊！ 仲未， 佢开始进入一个斗气家园，即系佢咧话：我系都唔开，我睇下可以支持到几时？ 冇错，因为我自己俾自己咧有一个嘅温度嘅。如果我就 夜 晚瞓觉，起码30度或以上啦。咁我琴日咧都已经见到我房，我瞓觉嘅时候个温度已经去到31度啦。 咁你唔开， 都唔开。 喂，但系你身边个顶得顺咩？ 佢已经未翻嚟喎。 哦， 系啊，佢已经未翻嚟，我唔知有啲系啊，有啲雨病。佢未翻嚟，咁所以佢就我瞓觉先。咁就我瞓觉嘅时候，我咧我就会睇一睇嘅，即系我习惯会系咁样啦。因为其实有时睇咁嘅温度同出边嘅温度其实有啲落差嘅。我自己本人就觉得我开咗风扇其实系冇乜嘢咯， 同埋 我甚至乎觉得凉凉地，又唔算叫做凉，但系唔叫做热，所以我就未开冷气。 啊，其实呢个都有好谂法，就系咧你用风扇代替冷气，我又冇谂过。 我试过早轮咯，早一个礼拜。 系咪啊？你觉得唔得 ？OK 啊，仲唔好？我中意摆喺地下咁样 样，只需要流通就得噶啦。 OK 舒服。我想问你哋细个有冇试过铺啲席瞓？ 有啦，非 常 好。 喂，边个你未试过啊？我其实而家都想试下。 我有时会专登为咗，譬如可能系讲听日啊，听日礼拜六或礼拜日啦，系咪？咁你未必话张床度噶嘛，你就坐喺地下啦。坐喺地下或者你摊喺地下，未必需要铺席。 好凉噶， 好凉。 就算如果你铺啲云石嗰啲咧，石砖或者石， 其实你见到啲猫，其实基本上佢哋而家喺呢个时候嘅话咧，就会系摊，即系个肚咁样摊喺度喺个地下，你就知道边个位其实系最舒服嘅。咁你就学佢哋咁样坐喺地下咯。咁我就觉得好舒服噶啦，好凉噶啦，跟住加埋风扇。 同埋我答翻你啊，点解你会觉得吉？你知唔知咧？因为你通常咧，如果你瞓嗰啲系新席咧，就会吉嘅，因为佢仲系未瞓到磨平啊。如果你瞓。瞓得三年咧，我唔知啊吓，即系我已经好耐冇用咧。咁咧，你已经瞓到好似一阵人气喺上边， 有阵 油 光， 油光 嚟，靓噶嗰只， 就唔会跟。 系啊，同埋有咁嘅，因为我以前屋企咧就系山货铺，如果你要买嗰啲新只翻去咧，其实你都要买一啲咧就比较细号嘅磨砂嗰啲砂纸，你翻去省一省佢， 好嘢喎， 省一省佢冇错，省一省佢之后咧养一养佢，跟住搵水湿水抹一抹佢，整干之后就开始可以用啦。 阿马爷，你唔使麻烦，你叫你二奶上面碌几下。碌下碌下，碌翻平嗰啲刺咪得咯。 哦，即系啲刺吉晒落个耳拉度，系咪？咁啊，耳拉又吉翻落。 呢啲叫耳拉直啊嘛，你 我先，我吉耳拉。 二奶只 唔系啊！我嘅意思系话二奶咪全身都系咯，跟住又吉翻落嚟你嗰度。 系啊，系啊，明白。 不过呢啲而家好少人用嘅。 系啊，但系竹只我都试过。 唔系噶，我真系好中意呢啲嘢噶，因为呢啲系古老嘅智慧，有噶。 买翻啊，不如好嘛？ 我唔使买翻，我有啊。 我冇， 仲有啊， 我有啊。你要卷好佢之后，跟住咧，你每一年拎翻出嚟嘅话咧，你真系噶。而家买唔翻以前嗰啲只，系唔会烂。 理论上， 除非你接佢，你千祈唔好接佢，你要卷咗 佢。系啊，一接佢啪一声就断 嘅。冇错。咁跟住咧，你就真係正如啊頭先我所講嘅就係，佢個顏色會叫深嘅， 係 有一啲油油喺上邊嘅，係靚嘅。嗰一隻你個多個錢都買唔到，尤其是係而家亦都冇以前嘅嗰啲咁樣織得咁好啊，即係啲手工真係冇咁好。所以咧有嗰啲嘢嘅話咧，嗰啲就唔應該抌，嗰啲真係應該做收藏品。 嗰陣時我細個就抌咗屋企嘅就係竹隻， 點解你要抌嘅？ 因为觉得硬 会爆咯，同埋竹脊有时会 竹脊系硬刮刮。 我讲紧系藤脊啊，我系藤脊啊。 系啊，竹脊仲凉爽。 同埋竹脊有一样嘢唔好，就 系 有时咧，佢竹同埋竹之间 夹肉。 系啊， 会唔会啊？咁啊夹肉。 我又冇瞓过，我冇瞓过。 你冇瞓过啊？ 竹脊仲凉， 我又仲凉，仲凉，好又好靓，好滑嘅。同埋你铺喺地下咧，啲细路仔喺度玩。 你 讲 呢啲竹脊同埋藤脊咧，如果你话你真系想买咧，你可以喺一啲嘅就系东南亚国家，仲有泰国啊。 港會有嘅，我估 係香港係會有嘅。 香港會有，不過要揾咯。 但係其實如果我講緊嘅，你喺嗰啲地方買嗰啲仲靚，佢會積得有花紋嘅。 冇錯冇錯，因為佢哋嗰啲好多嗰啲專業做緊呢樣，即係佢仲有市場，有市場就好多人仲繼續做啦。我哋香港因為冇咩人做啦嘛呢樣嘢。 係啊， 我有一年就喺清邁，我見到個金靚，佢直頭係裝為一啲手工藝品賣俾你，跟住咧就係積咗有一個嘅就係唔貴，一啲都唔貴。講緊嘅就係幾十蚊，我可以買一張草席咯，我帶翻嚟香港啊！ 哇，正 係 啊！我就同我一齊相機帶翻嚟香港，嗰啲人都傻，點解你要咁樣？你唔明啊！我香港買唔到啊！咁樣嘅價錢，同埋佢真係好靚，佢直頭係全個村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做呢啲 係啦，做手工藝嘅一個村。咁有啲人可能嘅就可能整陶瓷，咁啊隔離嘅就有人織席，有啲人可以唔知整啲乜嘢。你去嗰個村嗰度，我見到佢咁樣嘅話，我又想支持佢，同埋佢真係好靚。咁所以我就直頭帶咗一塊翻嚟咯。 以前咧夏天咧瞓席係理所當然嘅， 係啊。 即基本上夏天一定要有張席，冇冷氣啦，風扇都有嘅，但係其實都係熱嘅， 熱啦， 都係熱嘅。其實講到枕具咧，除咗席之外，唔知道你有冇瞓個綠豆枕頭咧？ 有， 我冇啊。 你有冇瞓個綠豆枕頭？聽聞都係會加添嗰個涼意，係咪啊？ 唔單止係綠豆，仲係油金子枕頭。 哇！ 油金子枕頭仲要係有香味嘅。 富家小姐即係富家小姐， 唔 關 事，唔係富家小姐，就係窮家嘅人，你先至會用呢一啲。 有錢人唔明呢啲嘢。 係啊，佢唔知道我哋需要一啲民間嘅智慧啊嘛，係咪啊？ 不過佢細個咩都有冇嘅，咁所以冇所謂啦。嗰啲唔係貴嘅，你諗一諗到啦，油金子啊，綠豆呢啲，綠豆有幾貴啫？ 係咯，喺雜貨鋪你 買啦。你十零廿蚊買一大兜啦， 好香噶，好中意油金子枕頭噶，冇啦，而家我真係揾唔到啦。 揾唔到啦，或者會有，但我唔肯定，可能啲舊街舊鋪或者會有。 冇錯， 嗱好多嘢咧，即係過咗期啊，或者到呢個時代淘汰咗，基本上咧就唔會再有噶啦。咁但係有啲人咧，反為咧主要收呢啲啊，叫收藏品啊，網上睇到。嗰個咧古怪收藏品，咪有啲我覺得都幾奇怪，同埋我諗就算你俾我，我都唔會要 嘅。我覺得全部都好古怪， 全部都古怪。 你唔覺得咩？ 有啲我覺得仲或者會有少少嘅童心未泯啊，包括有人儲芭比娃娃啦，嚇，但係嗰好似係男仔嚟， 男仔嚟㗎， 男仔嚟㗎嚇， 儲 係啦。咁另外有人儲嗰啲毛牛、毛絨牛啊，即係嗰啲毛毛牛 毛公仔， 淨係 牛嚟嘅， 淨係牛啫。係啊，佢做咗七年嘅啦，呢個女仔喺法國嘅一個 model 嚟嘅，佢而家咧有千几个，1600多个，可能而家再睇呢篇文章已经又唔止啦。 我希望佢冇敏感咯， 我一定冇啦。 你到咗 Johnny 就系话，即系呢啲嘢就，如果你有敏感嘅话，你就千几唔好。 因为你千几个，你一定唔会慢慢逐个抹噶啦。 梗系啦， 都冇得洗，抹都唔好抹。 黐尘嘅呢啲， 系啊，系咪？除非你有一个即系独立嘅 房 间 咯。 系啦，另外一个咧，中意储咧，警察嘅帽，系啦，即系嗰啲叫做制服帽，系啊，外国嗰啲。咁啊，已经储咗500多个警察嘅帽噶啦。 哇！ 呢一个外国嘅叫 Christian 嘅， 冇咁多 个 头就唔好要咁多顶帽。 系啦， 系咪咁？ 另外有一个人咧，佢中意储 bra 添，有一个 男人嚟噶。 系啦，收藏咗 收藏 bra， 5000个， 做乜嘢咧？揾嚟 无聊咯。 但系我觉得如果有一个朋友系咁样嘅话，我会有少少 系 啊。 你话如果个老婆一日诶呢间房到底摆咩嘅咧？ 除非咁，除非佢一个设计师或者佢卖呢一样嘢，咁我都仲觉得即系有啲原因系咪？因为佢系佢生意嚟啊嘛。嚟都有人咧，呢个我听过好多啦。我谂香港都好多人就系收超人嘅收藏， 超人有 超人衫、超人公仔、超人等等乜嘢，总之系超人。 仲有星球大战，星球大战有关于嘅产物嘅话都好中意收藏。 所以 阿欣欣都好中意星球。 而家嗰啲英雄片嗰啲公仔啊， 啲 Marvel 嗰啲公仔， Marvel 嗰啲系啊， 系啊，冇错冇错，一系列嘅。 咁另外咧就有一个人咧储咗好多好多嘅 罐咯， 罐 系啊，有一个就系全部都系罐，全间屋都系罐。 嗯， 哇，我真系唔系好明， 搵东张西望去拍， 系啊，各 嗰啲石罐，佢而家已经储咗哇好多个零啊，都唔知几多个，基本上全间房系好似 library 咁大，系摆满罐。 系咯， 你做咩咧？ 你点解要用一间房嚟去摆你自己嘅收藏品咧？ 唔知啊，间房啊，净好似一个 屋 壳咁样样。 哇， 好犀利！咁另外有一个人咧，意大利嘅收藏家咧，专收藏石头。石头有啲都几靓嘅，我觉得。但系如果你收藏，我就未必会啦。 我会去唔同嘅地方嗰度去执一嚿石嚟去纪念嗰个地方咯。 写住呢个叫做 唔使写嘅，你一定记得。 你记得噶？ 系啊，我会记得噶。譬如可能你会觉得好奇怪嘅，我试过就系有一把即系好似啲黑色嘅，而且好似一把刀咁样嘅一把一个石啦，就系我去西藏，你行上去一啲雪山嘅时候，你见到佢就哇，因为嗰啲 啲唔同嘅地理係長年積雪嘅啲地方嘅話，就有一啲好似一塊血刀咁樣嘅石咯，咁你會執咗嗰啲嘢翻嚟咯。我有一嚿嘅就係圓到不得了，好靚好靚嘅就係、是、有一次喺尼泊爾行山嘅時候，就係喺嗰條河邊，因為嗰啲水沖得太勁啦，沖撞到全部 係 河輪石嚟，但係好大嚿嘅，你會帶嗰啲嘢翻嚟咯。咁我就會擺喺度嘅啫，你就會記得你自己曾經去過邊度旅行，但係都唔多，我都抌緊啲啦，因為嗰陣時候有一段時間都擺到周圍都係，咁我就覺得。佢又通塵啊， 系 啊、嗯！ 我以前好中意一種石叫雨花石，知邊只啊？ 即 呢啲咧，好有顏色， 有顏色嘅， 好靚嘅， 呢個容易收藏。 O、okay、K 啊， 係 啦、 啊，雨花石我冇收藏啦，我淨係有係咪要買？應該都要買，我記得唔貴嘅，係唔貴嘅。咁、我記得啊，我記得啦，嗰陣時因為有養龜仔， 係啦、啊，養金魚啊，咁嗰啲 啊，就我嚟擺缸底， 靚㗎，幾靚， 係啦， 砌啲顏色。 冇錯啦，咁另外咧，頭先所講咧嗰個收藏品咧，仲有咧就係呢一個吸塵器啊，有個人咧24歲啊， 總之啲吸塵機佢唔抌咯， 吸塵機佢由5歲開始， 吸塵機裡面啲塵有冇抌啊？ 冇， 係 俾你食， 好問題喎，塵都冇抌啊，收得就唔會抌噶啦。啊！吸塵機真係俾收嚟做乜嘢嚇？仲有一個咧，就收藏嗰啲老虎機啊，即係拉嗰啲。 哇！呢、這個幾好玩喎，得閒咁樣。 你知唔知佢有幾多部咧？ 400多 接近200部。 但系咧，屋企好大啊，系咪？全部人都， 其实佢好有钱喎，因为咧，佢呢啲收藏品加埋130万美金， 哇， 1000多万港币， 有炒价。 啲亲戚嚟到，玩下佢又入钱。 我话俾你听，乜嘢系最难嘅？就系你收藏之后，你点样去 keep 佢同摆佢？ 梗系啦，又要用啊。 例如呢、這个老虎机啦，咁样。步步都咁大步， 系、啊， 你收成400多部，你点摆啊？你搵咩地方摆啊？ 买个仓咯， 吓， 系啊，如果搵个仓摆， 其实你咁样样收藏嚟都冇意思噶， 点解冇意思咧？ 你搭好晒，你都唔记得咗有几多部。 佢唔系搭好晒噶， 大佬， 佢摆得好整齐啦， 咁样真系冇意思。 但你唔会玩咯、啊， 系啦，真系唔 400多部， 400多部啊， 系咪？你每一日玩一部啊，你都要玩一年以上。 系啦，荒废晒啲功课。 咪三五日啫嘛，每日都 又系 星期日唔玩咧，咁 星期日唔得，一定要玩。 追唔到条数。追唔到條數，要曬所有人，每人都係拉拉 你自己曾經係收藏過啲咩嘢？ 我有一段時間咧，好中意買有音樂嘅錶。 音樂嘅錶？ 有 咩叫有音樂錶啊？ Musical Watch, 就係一啪咁樣，佢就 嗰個錶咧，除咗嗰個上鏈嗰掣之外咧，多咗一粒掣嘅。咁咧就一撳咧就有音樂響起嘅、有唔同嘅音樂、有卡通音樂啦，甚至有啲係真係卡通錶嚟。我有一隻咧就係嗰、那個嗰、個 話 Warner Brothers 咧，咪有一個兔仔啊，係咪 Bugs Bunny？ 係 啊 ，Bugs Bunny 啊 ，Bugs Bunny 係啊，華納噶。 咁佢有個卡通主題曲噶嘛？ 係啊， 個公仔就係嗰個兔仔啦。 哦，係咪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係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個表面咧就有呢個卡通公仔啦。 嗯。 撳個粒掣，佢就係呢個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咁咪大約係10秒就停。咁你再撳佢又響咁咯。 哦。咦？哇！好奇怪喎。 個表向咗邊啊？ 喺屋企咯。 我仲有啊！ 我有一段時間係好少少瘋狂啦，我係買咗好多呢啲唔同嘅音樂， 同時擁有幾多隻啊？ 有聖誕音樂啦，有呢啲卡通音樂啦， 有冇少女的祈禱啊？ 冇時代曲嘅，全部都要 classic 嘅。咁、 啊、 我唔記得啦，10多隻啦。 哇， 十零隻 OK 啦。 但最麻煩就係咧，你要入電啊嘛。 係啊， 係。 但我如果唔帶，我隨時收藏，我就唔會入電啦。 嗯。 人哋發現原來有一日咧，全部都已經入電咧。 即系哦，系啊， 嗰啲电漏咗， 啲油啊， 就已经唔可以再用啦、 啊， 即系再入电咧， 青晒咁样噶 嘛，系啊，即系发晒毛，咁、咯，除非你不停换电，不停用佢，如果唔系咧，佢就会变坏。 呢、个真系要好小心啊！有朋友专系储嗰个胶带表。储咗10多20年咧，攞翻出嚟咧，成个表带碎晒， 系、 粉碎啊， 系啊， 咁啊，全部要抌晒佢，我又觉得几浪费。 你收藏， 我自己收藏， 系咪脂肪啊？睇得出啦，系咪先？幾好， 你好成功啊！ 好成功，豐收、大豐收、大收藏家。 系嗱，我槍我曾經收藏過啦， 槍 玩具槍 嘅槍啊，收藏咗幾多支？ 唔記得啦，長又有，短又有。咁呢啲真係好花錢嘅。我有啲唔花錢嘅，就係、譬如話嗰陣時好中意去旅行咧，國內旅行咧就書籤同埋一啲剪紙。 剪紙係好靚， 好 農村咁樣。 冇錯，冇錯。 但係因為太難收藏啦、我要揾啲 file 夾住，夾下夾下又 爛曬。就唔見咗，係㗎，收藏夾下夾下就唔見咗㗎啦，就唔知去邊。 我啲好平嘅啫，我覺得 OK 幾得意啊。 生活小點綴嚇都係幾好嘅。好啦，廿九度氣温，今日咧風騷唱不完，喺十二點啊，雖然同埋有點唱嘅時間，同埋今日好犀利啊！你又知唔知道又有一個嘉賓？ 哇， 冇錯啦，係啊，就是、財經嘅嘉賓啊嚇，哇，犀利啊！ 密切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昼十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截至三月底的数据显示，未来三至四年可提供99000个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比去年年底增加1000个，是一手潜在供应当中，包括未售楼花单位70000个、14000个现楼货尾单位，同埋15000个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单位。数据显示，上季已落成的私楼数量有8100个，按季升超过一倍，按年升超过两倍。单季落成量已经占去年全年总数超过一半。至于上季私楼施工量只有3800个，按季减少73%，但按年就增加73%。行政长官选举候选人李家超将会在上午11点在湾仔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政纲简介会。简介会将会邀请地区和基层代表出席，会后设有传媒答问安排。李家超竞选办公室主任谭耀宗说，除了邀请港九新界的地区人士出席简介会，也会同时在网上发放政纲内容，并邀请传媒在现场旁听。元朗田下路发生命案，一个男子涉嫌杀害女朋友之后在街上拖行死者遗体，警方接报到场，以涉嫌谋杀拘捕这个男子。现场是田下路70号。消息说，朝早近6点，一个跑步人士经过一个油站附近，见到一个男子拖着一架板车，板车上有疑似人形和有脚露出，感到可疑并报案。警员到场之后，发现板车上的女子身上有血迹，救护员在现场证实她已经死亡。据了解，被捕男子25岁，初步知道和女死者是男女朋友关系，两个人曾经是同事。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简介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他要求国会追加330亿美元，在未来5个月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当中包括200亿的军事援助、85亿经济援助和30亿人道援助。拜登表示，美国并非攻击俄罗斯，而是协助乌克兰抵抗俄罗斯的侵略，指责俄罗斯是侵略者，世界将会追究责任。他认为俄罗斯总统普京选择以残酷的方式侵略，亦都可以选择结束，但俄罗斯永远不能够控制乌克兰。拜登警告俄罗斯不要制造闲置式的核威胁，又指责俄方以天然气勒索欧洲。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星期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096点，跌179点，总成交金额31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1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73点，升4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39蚊，跌8毫；中国海洋石油11.3，升4.6；恒生中国企业69.26，跌8.4；美团147.8，跌1.1。盈富基金20.2，跌0.8；友邦保险77.3，跌6毫；京东集团224蚊，跌5.6；阿里巴巴87.65，跌6毫；

咩系快活人？我觉得快活咧系一个境界嚟嘅，唔一定要好有钱，又唔一定要好有社会地位，反而最紧要咧，当然系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嘅生活啦，做到你自己中意做嘅嘢，咁最好就系无忧无虑啦，咁就真系一个真真正正嘅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今日咧揾咗话题嘅时候咧，我突然间脑里边咧闪起两个字叫悭家。啊，我就谂下啊，其实我哋三个里边咧，唔知边个系最悭家嗰个咧咁样。 你 系咪啊？ 一定系啊， 绝对系。 系、 啊，我哋都觉得系、啊。 应该咁讲，某啲地方佢悭家。 哦，又啱。 系 啊， 某 啲地方 佢就好唔悭家。 系 啦， 咁咧， 我就睇佢有一个文章就讲悭家同孤寒嘅分别、嗯。因为其实每一样嘢你过咗龙咧，就变咗孤寒啊嘛。 系 嘛，咁啊见到咧就有个男仔咧，首先我觉得唔系几好嘅，佢将女朋友嘅行为咧摆咗喺上嗰啲讨论区啦，就话、我女朋友咁，我有少少觉得做咩要数出嚟俾人？ 唔系，都冇所谓，都冇人。知你女朋友系边个？ 虽然系啫，或者个女朋友睇到咁唔开心咯。不过算啦，呢个另一个话题啦。佢就问：喂，大家觉得点啊？我觉得佢真系好离谱，就话个女朋友咧系好悭家，悭家到好多人惊嘅。包括咧，佢喺屋企咧冲完凉咧，要走出去出边咧嗰啲屈咩咩啊咁样搽 lotion 啊，咪啲试用装嘅，因为佢唔搽自己嗰啲或者唔买啦。 啊，即系铺铺嘅啫，咁样。 系啦，经常出去街用人哋嗰啲免费嘢、啊，肚饿，不如走去知道今日超级市场有试食，会落去食啲嘢先咁样。又或者咧，嗰啲洗面乳啊，所有嘢啦，都系沟水，咪一樽变两樽啊！ 哇， 点解要咁咧？嗬，佢女朋友， 佢嘅性格系咁咯。 总之佢会觉得用人哋嘅嘢着数 就开心啲， 总之佢就佢攞到着数，觉得佢自己 有成 就。 或者自己 有人系咁噶， 自己嘅嘢摊长用啦，譬如洗冲凉嗰啲咧，或者系洗洁精系咪加水，乜一樽变两樽咯，好似都 work 嘅，因为都有翻眼铺嘅，佢可能会咁谂。另外咧就系个男朋友咧，可能有一入厕所咧出嚟。做咩闩咗冷气？哦，系啊，你唔喺度嘛，一个人唔好凉冷气啦，咁样。 哇， 系啦， 我系咁噶。 咁啊，所有嘢咧，一定唔会有厨余嘅。所有食剩嘅嘢，听日一定会再食翻，即系咁样咯。咁佢就觉得哇，真系好辛苦啊，同佢一齐，样样嘢都悭家，悭到一个咧，佢觉得好讨厌嘅地。 如果你有个咁嘅女朋友，你唔系几好咩？你会觉得？你会宁愿佢瞓钱啊？ 太大压力，你谂下佢去厕所，你又熄个冷气，喂，咁真系会唔会熄埋灯啊？我都觉得太过即 我過咗龍啦，因為佢會影響到佢身邊嘅 人。 同埋我諗已經覺得佢未必係實際需要，即係唔係話哭窮啊，冇錢唔係，而係嗰種性格上 慣咗啦， 慣咗 使然。 咁但係我想問你哋啦，你覺得我係慳家，我唔知道，我唔知啊。 你 飯 盒兩樣食，你仲唔係？ 呢個好經典。 咁兩個原因嘅，我都係想唔想咁 嘥嘢， 同埋 又唔 想食咁肥啫，就係咁啦。我個琴日咧見到咧街上超級市場啦，有兩盒一樣嘅貨品啊，一個平4蚊。一个贵4蚊，咁但睇到两样一样喎，系一啲叫雪藏嘅鸡髀， 系咁会唔会因为就嚟过期啊？ 我睇过两个日期一样，外形一样，所以我 重量系咪争少少啊？ 其实就算争少少，我都分唔到咯， 即系我都拣平4蚊，系。 咁你觉得我最 后我拣平4蚊， 你会点啊 ？Sarah？ 争四蚊啊！ 一样样嘅日期生产日期一样。 哦，咁啊，其实我冇乜所谓，若果系咁，系咪？因为你讲紧嘅就 系 几蚊啫嘛。 系啊， 系啊。咁我会睇下嘅就系边一个望落去好似个样好睇啲咯。如果你系争4蚊嘅话，我就会觉得我唔会喺呢啲地方度纠结咯。 我最后买咗贵4蚊嗰个，因为我觉得平4蚊梗有啲嘢嘅，佢梗有啲原因嘅，咁咯，系啊，食落口。 我去超市有时都拣嗰啲即系 就嚟过期嘅食物， 唔系嗰啲猪骨啊，嗰啲嘢卖嘅。通常佢有啲系争少少，我都系买平啲嘅，唔知点解咧，惯咗。 系嘅，即系咁啊，你积少成多嘛，你每日悭啲就已经系噶啦。另外嗰啲掉出嚟就嚟过期嗰啲，我有时都会嘅。 我唔买嗰啲，反而唔买。 我会，若果我今晚会食嘅。 是 我会买，会，但系我唔会买好多翻嚟积喺屋企。 同埋要啱用咯，你唔会因为佢过期而买，你啱用你先买。 亦都唔会因为佢就嚟会过期，因为佢平，所以我买多过我需要嘅。因为咧好多时候你咁样因小失大，你有冇试过？当你买咗好多嘅时候，其实你系食唔晒，食唔晒烂咗之后你抌，你抌咗之后嘅话，你将嗰啲钱加翻埋佢咧，其实仲贵过你冇减价嘅时候买。所以千祈唔好咁样中招啊！ 一兜菜10蚊，3兜就20蚊。咁我通常。 就買三兜噶啦，但係好多時真係食唔曬， 係 真係食 唔 曬，真係 唔好啊！ 但冇辦法，嗰刻咧，哇！ 你 魔鬼 啊嘛， 係啊， 呢個好常有嘅心態， 係啊，唔好啊，千祈唔好啊！佢亦都係想睺你呢個咁嘅心態㗎啦，等你其實佢都要馮咗啲嘢佢啫嘛，佢係清貨下難嘢嚟㗎嘛，如果唔係就會變。 冇錯啦，咁所以即係慳家嘅時都係好嘅，不過慳家到嘅地步咧，咁呢個男仔就話好受不了啦。 唔係，我又會覺得，若果呢一個女仔係自己住嘅，佢要咁樣做嘅話，我覺得都冇乜所謂。 咁啊，你自己享受。 況且，若果我會覺得嘅就係，如果你身邊嗰個人，你寧願佢喺嗰個洗腳唔抹腳啊，瞓到你驚啊，定係寧願佢慳家？ 咁啊， 係咪啊？即係如果你兩個去揀嘅話，我就會寧願佢慳家咯。但如果講緊你話呢啲啊，死啦，我都有喎。 但佢溝水喎、 啊。即係譬如可能講緊話要有兩個人喺埋同一個室內，我先至會開冷氣。若果唔係嘅話咧，我會引導 嚇。 跟住佢就係、是，總之佢就係佢離開咗個，因為其實我自己覺得已經唔需要啦嘛，我就會即刻立即會熄冷氣。 跳下佢道門，我即刻。 系啊，我会啊，因为真系好贵啊嘛，啲冷气 电 费，同埋就我都唔需要，讲真，咁同埋嘅就系会噶，我会离开唔同嘅地方，有啲人好中意嘅，就可能喺个厕所你会开咗，跟住你要出厅，跟住嗰就你唔识厕所个灯嘅，我会第一时间熄噶。 喂，我问过人啊， 嗰啲真系少数怕长计噶。 我问过啲师傅啦，厕所嗰啲光管咧，其实佢话好悭电噶咋，如果你长开。定即系话你去一去又开又闩咧，佢话冇乜分别。 就有人话咧，冷气机咧，你一开一闩嗰个用电咧，仲贵过你一长开。 唔系呢一个系一个谬误嚟嘅，因为我问过一啲电即系 电 公司，电嘅公司唔系电器师傅。电嘅公司，咁跟住佢哋就系话，其实一定系熄咗佢系悭电嘅，冇、可能系嗰啲什么叫长开，就跟住佢叫做悭电嘅， 冷气装电装得几劲，同埋甚至有啲话，如果你真系要悭电咧，你嗰啲叫做备用嗰啲啊。系啊， 嗰啲先至最 都要熄 晒佢 电视机啊， 系啊， 最好唔好，因为你有时方便啊嘛，你长开住个掣，你只要揿个 remote 就开到。 冇错，即系其实佢点解要 stand by 啫？你而家翻到工噶，但系佢仍然喺度着住，用紧你啲电，系咪？ 又似你 开户地球。好啦，10:46，今日有点唱时间，咁可以喺 Facebook 留言。 1872388 喺12:00嘅时候可以打俾我哋噶啦，咁啊话俾我哋知道究竟你想听啲咩歌，同埋想点唱俾啲乜嘅人听啊！不过想提一提大家嘅就，原来哇今日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咯， 系啊， 开冷气，开冷气。 你咁样咩意思啊？ 你放心，你一定唔会影响到我噶，我系一个环保小先锋。 送俾大家呢个歌曲。If I crossed a million oceans just to be with you,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 If I climbed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id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歌名就系叫做 Because I Love You。

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存在心底的倾慕，一秒够细数，每秒每晚仿似大道，偷走的青春一天天变老，只可追忆到，想追追不到，夕阳无限好，天色已黄昏。想去凭爱去换最灿烂一生，想不到长吻带来更永恒伤感，夕阳无限好，却是近黄昏，高峰的快感刹那刹是夕阳平常事，然而每天眼见的永远不相似。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分，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我怕瑞瑞，识咪将我醉。我老师今年几岁？我青春勃勃脆。 正啊，老师今日又再大发神威啊！ 系啊，冇错啊，非常期待啊！唔系、啊，你最后尾嗰个冇走音、 啊。系啊，好好啊！ 你冇走音啊？系、啊， 我听到我走。 佢琴日好唔开心，佢话咧呢一个 jingle 咧就剪到咧就系佢走音嘅嗰啲。我话唔系啊，你冇走音啊！ 系啊， 系啊， 唔使咁担心。 你系好难得嗰次呢一个系冇走音噶。 吓、啊，点解我听到我走音 嘅、啊？即系 我当然梗系知啦。 即系啱音，佢觉得即系唔啱音，佢觉得 唔啱音，佢觉得佢其实唱啱咗，佢就话佢自己走音。 啱音，佢又覺得唔啱音。 係啊，你冇走音啊。 嗯， 係啊。 咁所以你唔好再 你唔好以為你自己係笑音音。 唔好再記住呢個音嘅問題啦嚇，咁啊。盡做啦嚇，咁今日咧我哋一樣會有啲新歌送俾大家，亦都多謝我哋嘅朋友們啦，發發啦， 多謝。 仲有位舊朋友杜格拉斯都有啲新歌詞俾我哋啊， 好多歌詞儲埋儲埋啊 ，yes。 嗯，好啦，留意住啦，十一點啊，我哋有理由知唔知？而家先咧，十一點新聞財經同埋交通消息翻嚟繼續。 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咁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116点，跌160点，总成交金额354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2点，升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5点，升76点。 几只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38.8跌1蚊，恒生中国企业69.34跌7.6，中国海洋石油11.28升4.4，盈富基金20.22系跌1.6，美团147.5跌4，友邦保险系77.45跌4.5，南方恒生科技3.9系3.98。是跌1.2，京东集团223.8跌5.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791，瑞士法郎8.078，澳元5.587，加元6.138，新西兰元5.099，欧元8.2509，每百日元对港元6.00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4.741。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7点，升461点。港金报17,760蚊，比上日收市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8.4美元，卖出1,900.2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荃湾嘅海盛路啦。荃湾海盛路因为爆水管嘅关系，海盛路介乎柴湾各街至到海各街之间一段，仍然系需要全线封闭。咁而家海盛路嘅车龙咧排到大涌道，柴湾各街咧亦都挤塞。海兴路去大涌道回旋处方向咧，亦都挤塞，车龙排到海安路对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落翻去大涌道都系车多，车龙就排到海之恋。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去红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咧，车龙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水街。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咧就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空气清新啲，身体健康啲，心情都靓啲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者阳性检测个案曾经到访的地点包括鸭脷洲渔安村银安阁、东涌蓝天海岸三座、东涌影湾园月桃轩十座、东涌御东苑喜东阁、元朗建德街25号大福中心、元朗红福村红日楼、元朗朗怡居五座、天水围天耀村耀日楼、将军澳建明村明日楼同埋将军澳恩明苑恩兰阁，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嘅网页。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2022年 DSE 喺新型冠状病毒病疫情下，市场会实施一系列预防感染措施。 DSE 考生必须喺每个考试日自行量度体温， 考生亦要完成快速抗原测试 RAT。考生应该将当日的阴性测试结果放在准考证旁边拍照以作记录，在整个考试进行期间保留有关照片，以便抽样查核之用。 考生亦要填妥考生健康申报表的最新版本，申报表有机会随政府最新公布的防疫政策更新。考生出发到市场之前，记得到考评局网站查阅并且列印最新版本的申报表。 如果考生出现以下任何一种情况，就不应该前往市场应考，包括发烧达摄氏38度或以上、急性呼吸道感染症状或者突然丧失味觉或嗅觉等新冠病毒病病征，正接受政府指定的检疫，包括居安抗疫计划以及家居隔离，在考试当日自行进行快速抗原测试时结果为阳性。 大家要继续做好自身防疫，专心准备 DSE， 以最佳状态应考。 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你同抗疫齐扎声。 阿乐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Hello， 大家好，我吴祖儿。疫情肆虐，但是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会打赢呢一场疫战，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打打打打。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自行做新冠病毒快速抗原测试前，要详细阅读说明书，按指示做每个步骤。首先清洁台面同双手，做鼻腔拭子测试，要将采样棒分别放入两边鼻孔内，沿鼻孔内壁打要求的圈数。之后将采样棒前端充分浸入测试溶液，按指示搅拌。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通宵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诚邀你的参与。如果你或者屋企有16岁以下的朋友想参与节目，请回答问题并将录音电邮到 radio2@rthk.hk。你的声音有机会在风骚快活人节目时段内播出的。今个礼拜的问题是，你最喜欢的人是哪位？你和他最开心的事是什么呢？如果你可以送一种超能力给你自己或者你的屋企人，你会揀什么超能力？为什么呢？ Hello， 我是太极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跟他最爱的家人吃下饭聊下偈，那就已经是最快活了。不过最风骚快活就当然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日了。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电话号码1872388，我哋嘅靓女咧 Tiffany 翻咗嚟噶啦，咁啊大家咧可以打电话嚟，系啊学霸吓，同我哋咧就留定个位，一十二点半咧就点唱嘅， 冇错，1872388，快打嚟， 或者 Facebook 而家留言都得嘅，因为你读出啊， 廿 九度气温，相对湿度71%，炎热嘅呢个星期嚟啦，你又知唔知？我哋互相问问题嘅时间， 第一回合梁博士 嚟啦， 梁博士，早晨， 早晨，早晨啊！而家咧同你讲一啲特别嘅鸟类嘅问题啊， 鸟啊， 啊，鹤你见过啦，鹤或者系红鹤或者系白鹭，我以前住过一个咧近郊嘅地方咧，我最其实我租嗰度咧，我最大嘅我吸引我就系见到白鹭咧喺嗰度飞啦、停留啦咁样，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好有嗰种咧出尘嘅感觉，好似逃于 有冇着翻件古装衫？ 可能佢系先学神针 咧，先学神。但你唔觉得咩？喺闹市里边咧，即系平时住喺闹市，你见到一条河啦吓，系有啲白鹭喺度飞，喂，嗰种感觉真系好正噶。 我有个朋友住湿地公园，对住嗰啲新屋，我去过，好舒服。 佢有讲过 天水围， 系啊， 好舒服，真系好舒服， 好舒服噶嗬， 好舒服， 即系嗰种大自然嘅嗰种洗礼吓， 好出尘嘅。 好啦， 你翻工嘅时候仲舒服。 系，我争啲攞支笛嚟。 阿 Sarah， 你唔可以话人，你自己就系咁。 你每日你每日翻工嘅时间等于我哋瞓几觉啦。 系，但我翻到去真系好舒服。 系嘅， 真系。 我有见到有学噶， 你都有 见 到。 有啊，有时好得意噶，你见到佢啊担住条鱼。 系啊， 哇，好得意啊！ 系啊，佢捉到条鱼嘛。 嗰条鱼喺边度担嚟噶？附近有河咩？ 河里边咯。可能系金鱼界啊。 买个 飞到翻嚟都死咗咯， 死鱼一条，唔食得啊？ 打，可能佢喺街市偷人哋啲鱼。 好啦，嚟啦，我问题就 系 河。小白鹿、红鹤等等呢类嘅雀仔，经常会用一只脚企。点解呢？第一，双脚交换休息；第二，遇到敌人即刻撇；第三，单脚可以乔装为一条木条，方便觅食；第四，减少散热速度；第五，因为一只脚比两只脚更容易平衡。以上五个答案，边个唔系正确？ 唔系啊， 唔系。 你讲多一次啊，博士，唔好意思。 第一，双脚交换休息。第二，遇到敌人即刻可以撇。第三，单脚好似一条木条，方便觅食，因为啲人睇落，哎，一条木啫咁样。第四，减少散热嘅速度。第五，因为一只脚容易啲平衡。 一隻腳容易啲平衡啊！ 照計唔會噶， 因為佢唔講話原來五個裡面係要揀一個唔係咧，我會揀第一個咯。 嗯， 係啊，方便佢休息咯，因為我聽過好似係。 哦。 散 熱第四個。 散熱同埋咩話？最後尾個係咩啊？ 最尾個就係一隻腳比兩隻腳更加容易平衡。 一隻腳比兩隻腳 嗱，其實根據啲專家咧研究過啦，一隻已經過咗身嘅紅鶴咧，佢發覺咧原來佢只腳咧係唔需要。有肌肉嘅活动嚟企嘅，即系基本上佢系被动式企嘅，你明唔明意思啊？ 明 系完全，我哋做嘢，譬如我哋企喺度用啲肌肉噶，其实我哋肌肉活动紧嘅，但佢唔需要嘅。 咁样。 有学霸讲紧电话， 系啊，学霸唔成日呢排都唔睬我哋啊，佢 系 啊，所以算啦，我哋靠自己。 散热啦，我拣。 你拣散热。 系啊，因为佢真系冇基础喺度， 系啊，我都估唔到，系啊，死啊，唔记得咗添，即一二三，你估咩话？ 散热。 散热。 第四个，减少散热。 我估三啊。 不是吓，不是。 不是啊嘛。 木咯，扮木条。 好， 不是。C。 真系话你婆咧，经常好运啊吓。 哇。 第三啦。減少散熱速度咧，佢哋發現好多時咧，佢哋係會縮起只腳，係因為只腳係冇毛保護啊，咁好容易散熱啊。咁咧，如果縮起，俾啲羽毛包翻住嗰只腳咧，就冇咁凍啦。 你問過佢咩？ 我問過啊，係啊。 你都係估啫。 你點知我冇問過佢 啊？ 我琴晚打電話問佢， 咩時候收就。 你不停喺度 challenge 我哋嗰啲答案啦，好唔好啊？ 喂，求知啫。 唔系你既然系咁，你咪自己查咯。 唔系，我咪照答佢咯，冇错。 系啊，咪咯。 我 自己冇走音又话人哋，就话你指你走音。 喂，我呢度仅此道歉，向阿欣欣道歉，系我呢度公开向我哋嘅 天仔监制 欣欣至诚嘅道歉。 写翻答咩噶？ 哇！在那私家沙丘，悄悄着地，但流经的粗心过客，从来无留心他的美。落了淡的自住，留低一堆先只有你，能梳理这地图，埋藏着一些隐蔽。跟你在情人沙漠演了百年长的戏，无限个密码散落原路，谁让我们变知己？不要爱得太直线，良朋做耐了只可曲折的暗恋，对轻欢不算过得太浪漫，但日常为伴，一若是前言，铺设了千里伏线，仍然没法将兜的却命断，凌乱双迹只有暂远，才能闻落清晰全途呈现，身边的你怎么可看见？都将热情如沙漠，蠢到这时才醒觉，其实说没有爱讲承诺，明日友谊会干涸，不要爱得太直线，两旁做耐了只可。 直线，两行做内了，只可曲折的用恋，大轻般不算过得太浪漫，但夜来回味，一样的缠绵。只要你温暖变暖，从来未妄想今生中有天。 你又知唔知由你婆发问嘅时间开始啦？ 第二回合， 你婆婆， 好啦，想问下两位啦。平时咧中唔中意饮下汽水咁啊？ 一时时咧， 系咪啊？唔算系饮嘅， 唔算沉迷。半迷你嘅， 估你啦，睇个肚就知啦。 喂，迷你啫， 迷你都好啊。咩？咁其实咧，如果 但系如果性价比咧，我觉得迷你咧系贵过大罐嗰啲嘅。 唔理咧， 因为佢价钱唔系平好多，但系真系细好多。 系啊，但系其实呢一个咧，亦都系管理体重嘅一个非常之好嘅做法嘅。唔系啊。佢如果要飲啊嘛，又或者就等於你買雪糕啫嘛，都係咁嘅。你買一個家庭裝嘅話你一定食曬， 係 咪啊？但如果你一杯杯嘅，你覺得我都食咗一杯啦，就算啦。 我最近買咗個，我覺得幾抵嘅，79元六杯，但好細杯嘅啫，冰屎咁。 你食曬係咪？一次過食六杯，恭喜！好啦，咁 我諗住帶翻嚟俾你哋食㗎， 我唔信。 翻到嚟一半溶咗， 諗住 你就話要攞你嘅旅遊書翻嚟俾我哋睇下啦。 係啦， 我咁上網揾啦， 网搵 都唔知道有冇呢本书啊？ 系啊，都有冇啊？咸书 又话自己出过本旅游书，上海滩头 系啊。好啦，咁啊，而家咧我就想问一下大家咧，就是、平时咧有饮呢个汽水嘅习惯咧，有冇话即系一定会拣嘅就系 diet 嘅，定系会系饮嘅就是、既然都饮啦。 正路嗰啲啦， 正路嗰只啦，咁其實係啱嘅， 一定係飲正路。 係啊，飲正路， 我覺得啲味怪怪地。 係啦， 第一我唔係成日飲，我都一個月都飲唔到一罐。 係，哇！你咁乖噶。 唔係乖唔乖，我係少飲咯。我而家即係點講啊？逼自己飲多啲水啊，淨水。 係，莊尼醫生咁。 冇錯，咁啊嗱，咁當然啦，咁我自己係中意飲嘅，我一飲親嘅就飲 diet 嗰只嘅。 哦， 係啦，好啦，咁我想問下呢一條問題咯喎，雖然有啲無聊，但係我覺得都幾好玩嘅。 唔緊要。 點樣可以分辨兩罐汽水係普通嘅定係 diet 嘅咧？你唔使抄嘅。使乜抄啫？ 佢扮啫。 哦，佢扮佢好似好專心咁。 我寫字啫，我冇抄啊。 點樣去分辨兩罐嘅即係汽水啊？係普通嘅定係 diet 嘅咧 ？A 放入水 ，B 聽下佢，即係㧬㧬佢 ；C 放入水手嗰度咧，稱下佢；而 D 就係放喺地上度轉佢。 幾得意喎！呢個問題。 嗯哼，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咁啊，點樣分辨兩罐汽水係普通嘅定係 diet 嘅？A 放入水 ，B 熬下佢，听下佢 ，C 放喺手嗰度称下佢，而 D 放喺地上嗰度转佢。 我谂第一个 A 系咪？ 我基本上我拣第二个，最主要关于佢嘅 基本上咁原则上同物质上 点样？你解释啊？ 系咁，另外咧，我点解会考虑咧？其实四都有可能嘅，但系佢冇讲到底系顺时针转定逆时针转 都得。 咁我就唔揀呢個， 我都會選項你呢、這、一個嘅就係、是、順時針轉或者逆時針轉都得，你轉佢啫嘛。 我揀 好似啲雞蛋啫嘛。 嗯， 係。 有人如果係要睇下佢係熟蛋定係 生蛋 啫嘛。係啊，用嘅方法。 我揀二。 咩啊？二啊， 二二， 聽下佢係咪？好啦，咁至於阿梁博士就會係揀放入水。好，有人啱。 嗯， 正確嘅答案係。放入水耶、yeah! 有得解释㗎喎。其实呢大家有冇留意嘅就係、是、如果係 diet 嘅汽水嘅话呢佢基本上呢係会浮起㗎。两罐同样啦普通㗎啦同埋 diet 㗎啦你掉落去嘅话呢如果係普通 嘅 水 浮得起。 浮得起、啊 哦、 就因为佢会浮起、啊啊、所以你咪觉得好得意啊。点解佢会浮起呢係因为如果你係普通嘅汽水嘅话呢佢含糖係比较多、 哦、 所以嗰罐汽水係重啲。在水里面的话呢它就会沉下去。 是 但是如果你说是 diet 的话呢因为它里面的含糖分是比较少、嗯、所以它是比较轻。所以呢你两个呢很得意的掉下去的时候呢有一个是浮起一个是沉下去的。 嗯 但是。很得意啊 但是很得意但是问题来了李婆。 你两罐汽水摆明一罐是正常，一罐是咩噶啦？咁都睇唔到咩？ 睇我唔该， 唔系啊！ 而家人哋个问题， 而家就系问你， 系啊， 我 够 知 望落去 写 住思路定唔系 傻人啦？ 你咁嬲做咩啫？ 你车咩轮住啫？ 系啊，好心理， 冇嘥时间。喂，下一条快啲， 好，食问题。金钱鸡有冇听过啊？ 金钱龟有冇听？ 穷人一问喺啲烧腊铺，呢个系好耐以前四十年代。咁因为有钱人成日食，咁穷人冇得食。 烧腊铺以前一样嘢，而家冇嘅，嗰啲叫做细细只和花酱。 系啊， 我而家唔俾。 系嗱，金钱鸡到底有咩喺里边咧？有肥猪肉、瘦猪肉，同埋边一样嘢咧 ？A 鸡皮 ，B 鸡卵 ，C 鸡冠 ，D 鸡颈皮。 鸡卵， 鸡卵， 鸡卵， 鸡卵， 鸡卵。 咁钱嘅问题咧，你问我哋。哎呀，真系翻鸡啦！ 你唔想掟我？ 我连掟你都费事， 咁简单 啊！我都想悭翻， 咪啦。 喂，咁你识咪好咯？ 直情唔使谂啊！ 阿妹，你简直就侮辱我哋两个智慧啊！系咪啊？ 好嘢，侮辱咗。 翻嚟我哋嘅嘉宾，财经界， 冇错，有两位巨子。 好。 低两级变成同辈。旧同学到又要失陪，班房得我做炮灰，前途被高低分支配，一个人的校友会，人人比我迟熟两倍，称呼我做前辈。昨前阶级不改变得我留在昨天，随新生进入来升班飞出去得我回到起点，为每一天讲再见，但每一天都再见，若杀光阴的我有经验，任我今天讨你厌，玩笑给以后怀念，别太早给这世界污染，期待我的今天过十年会变成励志片，谁又能猜测再也年那套才算经典，总觉得有条门槛，自由地飞未免艰难，很想飞过大雪山，寻求另一种的璀璨，卡了关生命扣减，仍然因我存在赞叹，争取放任时间， 29分啊！这个叫留班同学送俾阿马同学听下，希望佢继续留班咧，精精神神啊，星星木木吓。好啦，29度几分，相对湿度75%啊。风速范围咧，好快咧会听11点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酷热天气警告仍生效，今日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稍后咧有两阵嘅骤雨吓。听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嘅。好啦，先听11点半新闻报告，翻嚟继续。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运输及房屋局截至三月底嘅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可以提供99000个一手私人住宅单位，较去年底增加1000个。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包括未售楼花单位70000个。 14,000 个现楼货尾单位，以及15,000 个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的单位。数据显示，上季已落成的私楼数量有8,100 个，按季升超过一倍，按年升超过两倍，单季落成量已占去年全年总数超过一半。至于上季私楼施工量只有3,800 个，按季减少73%，但按年就增加73%。大坑麗德村麗傑樓朝早完成颶風強檢，932人接受檢測，發現14宗陽性檢測個案，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會安排跟進。政府派員到訪484户，75户沒人應門，政府會採取措施跟進。另外，彩虹村紫微樓亦都完成颶風強檢，大約1,100人接受檢測，發現4宗陽性個案同埋兩宗檢測結果不確定個案。政府派員到訪大約730户，151户無人應門。國家衛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年說，北京和上海都是特大型城市，人口2,000,000以上，而且兩地人口老齡化比較大，需要強化長者疫苗接種，包括加強針的接種率。梁萬年說，目前長者和兒童的疫苗接種率總體仍然不夠高，面對新冠疫情的反覆衝擊，如果採取與病毒共存的所謂躺平策略，大量有基礎病的患者、長者和兒童的健康將會受到威脅，因此必須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利用有關的時間窗口做好醫療資源方面的準備。被問到動態清零政策落實的時候應否因地制宜、適當變通，部分地方實施共存，國家衛健委副主任李斌說，疫情防控是一場總體戰，強調只要各地堅持動態清零不動搖，努力控制住本地的，是努力控制住本土的疫情，才能夠贏得全國疫情防控的全面勝利。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简介进一步援助乌克兰的计划，他要求国会追加330亿美元，在未来5个月协助乌克兰抵御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当中包括200亿的军事援助、85亿经济援助和30亿人道援助。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初时沿岸有薄雾，日间酷热，稍后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同埋炎热，下周初有骤雨，雨势有时较为频密，风势颇大，气温较低。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234点，跌42点，总成交金额418.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984点，升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09点，升80点。继续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342.4。是升2.6，美团149.9升1蚊，盈富基金20.36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69.82跌2.8，中国海洋石油11.26升4.2，友邦保险77.75跌1.5，阿里巴巴89.5升8，京东集团228.6跌1蚊。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48，日元130.72，瑞士法郎0.972，加元1.278，人民幣6.648，英磅對美元1.248，歐元對美元1.051，澳元對美元0.713，新西蘭元對美元0.65。 日经平均指数报26,847点，升461点。港金报17,760元，比上日收市升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1.29美元，卖出1,901.92美元。香港电台呢一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 mini 同大家睇睇交通情况。荃湾海盛路爆水管，介乎海角街同埋柴湾角街之间嘅全线依然封闭，影响到海盛路去屯门方向车多，龙尾去到大涌道。同时柴湾角街、半山街、海德街呢一带暂时就比较挤塞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车多，西行过海排到波斯富街，建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排到芜湖街，东隧九龙入口去到尤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水街。九龙方面啊，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一带车多，龙尾去到渡船街近住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西贡。啱啱收到消息，加士居道天桥去红磡海底隧道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有交通意外的，龙尾而家去到渡船街天桥近住果栏。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为创造天团的晓贤，今日学界总动员就来到加密圣道中学。 学界创造最后一集，除了有黄晓贤，还有热爱二胡演奏的汤宏谦为我们演奏这曲《话别离》。 之前其实都参加了香港电台第四台的中国乐器奖学金的比赛的，那时就拿冠军啦。记得有首乐曲就是关明的，叫做《蓝花花叙事曲》。 学界创造 星期六晚九点第二台，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一齐支持本地足球，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2022亚洲联赛冠军杯 J 组赛事， 杰志硬碰日职联老牌队伍神户胜利船，出线关键一战不容有失，土库曼国脚名家索夫， 定海神针黄杨， 黑山尘封丹恩努域， 一班杰士猛将，今季亚冠可唔可以再创佳绩？星期日下昼6:55， 港台电视31现场直播。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我怕睿睿，识咪将我醉。我老师今年几岁？我青春勃勃脆。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快活人， 好，嚟到星期五嘅十一点廿八，我哋欢迎我哋嘅嘉宾吓。 冇错，两位咧都系年青嘅财经专家吓，咁啊最近咧合著咗一本书嘅。既然系咁嘅话，就梗系要揾佢嚟咧问一啲有关于财经嘅，因为咧我系零分嘅、 我都系，我负分添。 系啊，我真系好渣啊呢啲咁嘅嘢，咁所以我学下嘢啦， 真系要学嘢。 系啦，咁我哋有请两位嘅，就系有阿平步青阿请，同埋阿租嘅，有冇有拍档？欢迎两位。 租哥，早晨。 Hello， 你好，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我哋好少啊，一次过。系啊，两位朋友啊，因为一位咧就会负责问问题，另外一个咧就会话俾我哋听，究竟点解个答案系呢个啊？咁噶，等大家 一齐学嘢， 得步得益。 好啦，咁而家问问题就阿晶哥先啦， 系啦，阿晶嚟咯，第一题 系以下边一只美股 ETF 系唔关贵金属事？记住系唔关 唔关贵金属事系咪 ？OK， 好 系 A G L D B S L V C S I L V， 总之几 O 唔好走啦，呢啲系埋粒 O 先得啦。 系啊，我真唔识。 再惊下 O D D 就系 J E T S。 J E T S， 我都唔記得曬啦，已經 貴金屬啊！ 貴金屬其實係咩咧？ 我連係貴金 屬，不如你解釋俾我聽。 你哋唔好意思問我，真係要問我真係唔識啊！ 好，你話咩叫貴金屬？ 係啊，金 銀同鐵石。 阿 Jo， 你講下 貴金屬咧，即係包括主要係就係黃金啦、白銀啦，亦都包括埋一啲比較稀有嘅金屬嘅，例如可能係白金啦，或者係巴金啦，都係非常之稀有噶。 霍金关唔关？ 巴金唔系作家嚟 嘅，霍金系啊， 加春秋嘛，好睇啊！死啦！ 咁嗱，我哋唔识围咧就撞啦吓。咁 以下边个唔关啊嘛？唔关计贵金属啊嘛？ 我就比较贪慕虚荣，我拣 B S L V， 我拣 A 啦。 我全部都未睇过，不如咁样，我哋分散投资 好 嘛？ 好啊， 一个财经分散投资噶啦，一个 A， 跟住 B B for boy， 我拣 D 啊。 D 啊，系 Jets 啊 ，J E T S 啊， 其实我都想拣呢个。 嗯，咁我哋交换啦。 好啊， 即系有个 A， 一个 B， 一个 D， 有冇人中？ 唔系，我同阿 Joy double 买保险咪得咯。我哋同时买 B 同 D。 好烦啊你， 好烦啊！ 喂，系我要学啲财经专家咁啊，分散投资啊。 阿清哥有冇啱 ？A B D， 答案系 多。 哦。 我都覺得似嗰個， 我撞中咋？可唔可以同我哋解釋一下？ 其 實呢啲係咩嚟㗎？呢扎嘢，呢扎英文字。 A 同埋 B 咧都係追蹤呢個金銀價嘅板塊嚟嘅，其實都係gold 同埋 silver 嘅縮寫。 哦， 係啦。咁 C 其實都類似啦，都係銀礦嘅礦業股咁樣。 係。 Dot 咧其實就係因為佢 JET 啊嘛，咁所以就係航空板塊嚟嘅。 哦， 知道知道知道。 好，我都撞中咗，我有一份好嘢。 第二条， 第二题， 好啦，唔该， 请 啦。 好，我想问系阿 Jo 啊 ，Jo 啊 ，Jo 啊，系啊，我认得你把声，唔好意思啊。 好，第二条就问啦，上世纪第一次石油危机系发生喺咩年代咧？ 嗯， 系啦 ，A 就系六十年代 ，B 就系七十年代 ，C 就系八十年代 ，D 就系九十年代噶。 我估七十， 我都估七十。 几上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去到有几危啊？ 叫 做危机啊！ 我 其实咧危机咧嗱，少少牵涉啊。其实危机咧都有分好多种嘅，即系如果系供应嘅危机同埋呢个价格嘅危机咧，其实两者嗰个结果系南辕北辙嘅。咁价格嘅危机就跌得好犀利啦。咁但系如果系佢系供应嘅危机。即系冇嘅话咧，咁就会升得好紧要。咁当年咧系升得好紧要嘅， 升得好。 每桶大约几多钱啊？嗰阵时， 嗰阵时系差唔多三蚊美金去到差唔多去到三至四倍啊！ 哇，好癫！ 我估七十年代， 我估系七十。 危机升得好紧要啊！八十。 嗯，我哋两个七十，一个八十， 两个七十，一个八十。 好啦，我俾答案啦。 好，正确答案系 九十 B 噶， 七十年 代， 七十年代啊，几时嘅事啊？七十年代乜嘢事？ 大约系一九七三同埋七四年之间嘅。咁当时咧就系因为咧呢个中东咧嘅阿拉伯国家咧就同呢个以色列咧就发生冲突噶。 哇！ 咁发生冲突之后咧，嗰啲阿拉伯国家咧，佢哋就将嗰个石系啦，将个石油嘅价格提升咗几多咧？一次过喺一日里面咧。是提升了70%的。 哇 加价加价是这样加上去。 对。 明白。 是啦同埋呢就是呢由1973年的9月开始呢就每日就减少 5% 的供应。 哇好恨憎啊又少了又加价。 是啦没错啦。是又加价又少了。咁当时那些石油梗是贵晒啦又不够用争崩头啦这样。是啦。 咁所以就危机啦， 系啊，呢个就真系最大嘅危机啦。好 ，OK， 好。 当时咧，有啲国家例如美国咧，甚至系实施石油配给噶，唔系话你想加几多油都得噶。 嗯， 即系如果我有架车系嘛，可能就可能我唔可以打爆个油缸，我唔可以啊！嗰阵时候我打爆佢， 阴公啊！真系 啊！ 好啦，咁啊，多谢晒第三条啦。 第三题系咪又变咗阿清文啊？ 冇错。 O K， 好嘢。 好，第三条，上世纪金价最高峰系发生喺边一个年代呢 ？A 六十年代 ，B 七十年代 ，C 八十年代，同埋 D。九十年代， 九十， 好学好咩？你好， 我估八 唔系啊！八十年代我真系想买个金噶，嗰阵时大约系两千零三千蚊一两。 嗯， 我讲真噶， 你买 咁点解你等等？但系你拣九十， 咁你点解冇买咧？ 九十年代 再贵，再贵， 系 嘅，都啱，都啱， 系啊！ 你买咩？金塔， 我跟你，系啊！你买咩？ 金塔， 金塔唔系金 做咩啫？你 金塔系其实系你知瓦嚟嘅啫， 金钱鸡啊！你又似你啊？ 唔系买金塔咩？你 我拣啦，拣九十年 金瓦。 咁我哋跟佢啦。 我跟你， 落 我信你，我信你。 系啦， 九十年代， 九十 年代， 好大压力啊！ 啱唔啱啊？ 我哋全部所有嘅投资摆晒喺九十年代， 好大压力啊！嗱，清哥帮帮忙，就算我唔啱，你都话咁样，你收息一下。 阿清，正确嘅答案系， 正确答案系一篮子嘅鸡蛋其实系要分散下的、 哦。喂， 哇，佢真系收息啊！ 喂， 真系收息。 咁唔好开估住，我哋再俾多机会，即系唔啱啦。咁我买八十啦，咁我买八十啦。 咁咪又唔系？八十年代啲金几 撞下啫嘛， 跟你啦，今次 撞下啫嘛， 我都买七十。因为石油危机，石油危机啊！嗰阵时 我知啊，有系咪有影响噶？ 有啊有啊， 马小强就估七十， 我 估八十， 我唔系估 八十， 推敲。 好，一个七十，两个八十，有冇人啱？ 所以金价狂升， 有冇人啱？ 你有 知大家答案系 C 嘅八十年代。 哎呀，冇搞错啊！ 嗱，有时咧盲拳都会打死老师傅嘅。 系啊，好彩保重啫。 你咁嬲做咩？ 阿 Jo 啊，我哋想问一下咧，头先佢啊，即系懒巴闭啦，又喺度讲紧话石油危机其实会影响到啲金价嘅，系唔系噶？ 系噶， 听到未啊？ 不过你个答案都系唔啱啊。系啊，咁咪点？ 好多嘢都系由石油做噶嘛，石油一贵咧，就所有嗰啲物价乜嘢都贵晒啦。哦，你睇而家就知啦，嗰啲油价贵咧，就乜嘢都贵噶啦。咁啲人想惊保值啊嘛，想就梗系买黄金啦。 知道， 变咗 系 投资黄金市场。 所以我真系完全唔识。 而家咪百几蚊美金一桶啊？ 而家琴晚收市咧，差唔多系103蚊一桶啊！ 哇，好在我入咗十桶啫， 系咪啊？ 系 啊，石油啊嘛，系咪啊？ 嗰啲人加油都嗌晒救命啊！真系 系啊，好多时候我哋真系会咯，我自己揸车就好觉噶啦。有时你打爆油缸咧，同埋你而家咧，哇！咁贵嘅，系啊， 香港嘅全世界最贵， 系冇错，咁啊真系有啲问题啊！ 好，第四条， 第四题 啊，学到嘢。 好啦，第四题咧，就想问咧。曾經咧就有一段時期咧，有人就話黃金咧就十年就變咗爛銅噶，究竟係指咩時期咧？嗱，有四個答案 ，A 咧就係四十至五十年代 ，B 咧就係六十至七十年代 ，C 咧就係八十至九十年代 ，D 咧就係千禧年代嘅。 变烂铜，但系呢个背后嘅原理系乜嘢啊？千哥，点解黄金系点解会变烂铜啊？系咪因为即系话当大家都唔爱呢一样嘢啊？ 其实呢条咧都关第五条问题事嘅，咁我唔讲太多，我讲少少啦。即系有部分嘅人就觉得，即系黄 金保值啊嘛， 摆喺度咧冇得收息。咁、所以咧，隨住佢嗰個冇一個投資嘅機會嘅時候，咁佢就價值越嚟越低，咁就變咗爛銅咯。 A 你系咩啊？ 四十到五 十年代， 第二次世界大战啦。 但系唔系嗰时先要 keep 黄金咧？你钱会变晒废纸喎。 喂，炸紧你鼻啦！你哋砰砰砰。 我唔信佢咁样讲。 咁另外咧，四十至九，可唔可以讲多一次啊？ 唔系， 一 个四十至五十，六十至七十，八十至九十，同埋千禧年代。 冇错， 千禧会唔会咧？我哋研究 啊，我估系千禧，因为千年虫啦，因为千年虫，因为惊千年虫，我拣千禧， 千禧 拣四十度，我冇跟，第二次世界大战 World War two。 好，跟住 千禧啦，千禧啦， 都系千禧，两个千禧，一个 World War Two， 四十至到五十年代，有冇人啱？ 哎呀，今年全部错晒啦， 唔紧要， 搞错， 唔紧要，即系仲有两个，一个系咩？ 我唔 会错 嘅。 六十至七十，八十至九十， 咁啊， 六十至七十， 咁啊，八十至九十， 我估八十。 你跟你嘅。 我揀六十至七十。 嗱，答案咧就系 C 嘅，系八十至九十年代噶。 点解嘅？ 点解啊？咩事啊？点解？ 因为当时咧，其实咧，即系嗰个金价咧，喺1980年嘅一月十八号升到最高嘅时候咧，系$850每安士噶。咁之后咧，喺嗰日之后咧，过咗年咧，由1980年嘅一月开始咧，就出现一个。慢慢嘅跌浪，就跌到几时咧？跌到差唔多去2000年咁滞，跌足19年啦。 跌咗咁耐金价 系 咪？哇！咁啊嗰时候买咪好抵咯，嗬？ 系啦， 但系所有嘢一跌嘅时候，你系唔会敢买嘅。 系啊，我都系咁话。 所有嘢个个都系咁嘅。哇！早知嗰时买咗咩啦？其实佢跌嘅时候， 你 系唔敢买啊。所以呢一个我都想问翻阿清哥，其实咧。作为一个即系小市民咧，投资咧，其实点解我哋成日咧见人哋升，但到我买佢又跌，跟住到我放佢又升，我成日就陷入呢个恶，你明唔明我意思啊？ 系啊，冇错， 恶性循环啊！ 人哋升到叭叭声，我咪瞓落去咯，跟住跌咯，跟住我快放咯，佢又升翻啦。 系啊， 嗱，我代表我自己啦吓，咁可能有啲投资者好叻嘅，我哋点可以即系唔好咁样，好似跟人尾 啦， 跟人尾咁咯，系啦， 嗯。 有咩建議啊，青哥？ 我諗可以即觀察下大家反應咯，或者睇下報紙嘅頭條啊。如果其他人都好驚嘅時候，咁就入市咯。 係 啦， 好驚嘅時候我哋入市。 驚嘅時候反而入市嚇。 係啊，好似1980年咧一月嘅時候，哇！啲的士司機啊，香港的士司機啊，個個都唔揸的士走去炒金啦。嗰陣時好犀利㗎，嗰啲電影明星啊，個個都走去買㗎。係啊，係啊。聽聞我哋嘅歌神啊 Sam， 佢當年都有買㗎喎。我聽聞係啦。 我打電話問下佢先。 買的士啊，你先買個的士嚟揸。 買黃金。 哦，買黃金。 係啊，當年我仲睇到一段新聞娛樂新聞。咁嘅就讲下呢个阿黄恨秀咧，佢推咗一部电影啊，佢喺接受啲记者访问嘅时候都话：，哎呀，今次真系唔抵啦，推咗少咗十几两黄金啊，咁样 讲。哦，有冇信呢啲嘢啦？周哥同阿清哥，唔好信呢啲嘢。好，我哋仲有最后咩一题啊？ 好，问埋。 好啦，问埋。头先你话咧，因为咧系啦，因为佢第五题系同第四题系有拉楞嘅。好，第五题。 就是啱啱嗰句十年黄金变烂铜是出自哪位仁兄把口、 哦、 A 曹仁超 B 陈新新 C 陈希平 D 施永青你们可以想想是边个讲的呢 曹仁超啦 我就 是认识他 我就是认 识他 是啊我就是认识他 房地产 我都认识中间的两位我没听 到是啦、啊啊、不好意思真的孤陋寡闻 我以为马小强讲的是不是 他 有时候认什么认什么 他形容自己 是啊 好啦，而家人哋嘉宾名人扮啊尊重下啦 是不是曹仁超啊 曹仁超 啱唔啱啊 施永青 哦，一个长青，一个施永青，啱唔啱啊？ 系都唔跟你， 有冇人啱？ 咦，系我哋都有 机会， 机会 大家。 吓， 两个都唔啱啊？两个都唔啱啊？ 咁啊， 咁啊冇啦， 唔识就咁撞啦，系啊 ，boy 咯， 系咯，我拣先， 我估师咯， 我拣先，两个师一个 boy， 系， 再一次证明分散投资系好嘅。答案是 boy 陈新新， 哎、 可唔可以介绍下佢啊？ 系啊， 其实佢系当年嘅财经界名人嚟嘅，系啊，亦都系信报嘅专栏作者之一啦。咁佢系最出名嘅就系佢系一个黄金嘅大探友，咁以沽金作为一个投资嘅大原则而闻名嘅。咁嗱呢个就关曹仁超事啦，就系根据曹仁超所讲咧，阿曹生咧曾经响1890年代买金，跟住咧就俾呢一位陈生咧。就笑，咁所以咧，十年黃金變爛銅咧，即係呢一句名句就係咁樣嚟噶啦。 哦， 明白曬， 驅王爺， 係啊， 好多嘢啊，今日 好，再次要多謝曬嘅就係兩位嘅，就係年青嘅，係啦，咁啊多謝曬，咁啊多謝曬阿青，亦都多謝曬阿 Jo 嘅，今日真係學咗好 多嘢 嚇， 多謝曬， 唔該曬兩位 ，thank you， 有機會再玩個， 拜拜， 咁我哋今晚買咩好啊？ 買餸咯。 Okay. 买猪油啊， 系啊，买个罩罩住你个肚。 九曲新词，全新演绎，同你风骚唱不完。 学古文不敢瞓，求学问要缘分。 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星期五风骚唱不完。 我怕睿睿色迷像我醉了， 问 我老师几多岁，我青春勃勃齐。 好啦，马上咧细点啊，我哋开始我哋嘅风骚唱乜嘢？阿马老师咧就系今日同我一齐合作嘅，有一只来自呢个如火闪闪， 冇错， 都系发发先生嘅作品嚟。 Yes， 系啊，你今个礼拜我觉得有少少 都唔系啊，我哋唔应该咁样嘅， 我担心 我应该鼓励佢， 我冇得鼓励佢。 唔系，我都自己知自己事。 系啊，因为你唔知点解啊，今个礼拜嗰首歌嗰、那个， 我见证到咧，阿老师同埋学生都勤力嘅。呢几日放工之后，佢都有喺直播室隔篱间房喺度操练。 有嘅，有嘅，系啊。但系就冇上嗰两次变得佢咁劲。 继续俾掌声吓。 我本来谂住自己红啊嘛，而家我有保留。 红咩啊？吓，边处红啊？ 边度啊？边度啊？ 好，十二点钟新闻报告。 设施，嗰间公司喺受到波兰制裁之后，停止向十几个波兰城镇供应天然气。官员说，根据一项危机法，已经要求波兰天然气分销集团和波兰石油天然气公司接管诺瓦泰克绿色能源的基础设施，以恢复燃气供应。波兰日前宣布一项制裁名单，包括35间公司和15个人士。总部位于波兰南部城市克拉科夫的诺瓦泰克绿色能源是其中之一。那间公司由俄罗斯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商诺瓦泰克公司实际控制。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广东沿岸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的气温上升至30度或以上。预测大致天晴，下午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一两阵骤雨，吹微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随后一两日有频密骤雨，风势颇大。星期日的气温逐步下降，星期一最低气温大约19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714点，升438点，总成交金额635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986点，升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716点，升8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63蚊，升23.2；美团159.2，升10.3；恒生中国企业71.84，升1.74；盈富基金20.82，升4.4。阿里巴巴95.65，升7.4；京东集团244.6，升15蚊；中国海洋石油11.22，升3.8；友邦保险78.75，升8.5；快手64蚊，升2.7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797，瑞士法郎8.079，澳元5.595，加元6.143，新西兰元5.103，欧元8.2501。每百日元兑港元6.006，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4.702。港金报17790蚊，升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3.32美元，卖出1903.9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啦，加士居道去红磡方向啊，头先有两宗交通意外噶，咁一宗咧就系近住女童军总会啦，咁另外一宗咧就系近住骏发花园噶，咁两宗交通意外咧都已经清理好，咁但系仲有车龙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重复多次啦，就系加士居道天桥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女童军总会同埋骏发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咁而家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对出。喺港岛区，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84号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薄扶林道去中环方向近住84号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受爆水管影响，荃湾嘅海盛路介乎海角街至到柴湾角街一段咧仍然系全线封闭。咁呢一个封路措施影响到海盛路去翻屯门方向啦，龙尾排到去大涌道。

始终无法取走，慢慢停止说争斗，得我一个痴心跟梦想在浪漫宇宙，谁知道我心情抚慰我心灵，想念躲不出头，苦苦等等到那日你我行近一些，偏偏此刻太冷淡，我快要凋谢，求你说出如也有些 Breaking My Heart， 听日香港电台第二台吓，三十度气温，相对湿度71%。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不完， 我可以天天夜夜年年到永远，风骚唱唱唱。唱唱唱不完，相爱原本就是这么难。 啊，马生啊，你而家心情点样啊，马生吓？ 好 好开心， 自由，好 free， 因为我觉得我系会。Try my best。 嗯 ，OK，OK，、okay, oh, okay, 好啊。 呢、這、一个咧来自呢个如火闪闪啊，咁啊有阿、小乌龟啦，有我啦吓。 冇错、我就系小乌龟，我饰演小乌龟。 冇错， 好啊。诶、就咁样嘅，因为喺较早先啊，你饰演对唔住。 我饰演小勾勾啊。 啊 ，OK， 好啊。咁因为咧就系我哋都其实每逢礼拜二咧就会系因应住嘅，就系大家俾我哋嘅诶旧曲新词啦，我哋就会系选唱一啲嘅歌曲啦，咁啊等大家即系知道诶、有少少时间咧去练习嘅。大家会唔会想听一下嘅就系我同你练习嘅时候、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听下 好啊好啊好啊， 听、 今日有冇进步？ 好好好， 系啦，咁就可以一阵间比对一下，经历咗几日之后，究竟个情况系点啦？ 你咁嬲怒。 嗱，与此同时咧，与此同时，1872388，大家可以打嚟咧， 快啲打嚟点唱， 准备作点唱嘅。 你俾少少时间我听下，系咪呢一个？ 好，唔紧要吓， 好慢慢。咁我真系好努力噶，阿李老师督导我嘅时候咧。我啲不知几用心啊！ 好，冇 错，从未试过咁用心、 我哋而家嚟啦， 好啊！ 佢话你听一听就系究竟我哋喺度练紧嘅时候嘅话咧、究竟咧 The Making of a Star 好 如何成长，如何练成？ 好，我哋而家逐个逐个嚟啊吓，听住啦，从小相识，毛毛虫， 从小相识，毛毛虫。 毛毛毛虫， 毛毛虫， 错毛毛虫， 毛毛虫，从小相识，毛毛虫， 唔着衫话冻， 唔着衫话冻， 小乌龟， 小乌龟， 小。 小乌龟， 小小乌龟， 小乌龟，小乌龟， 日日三餐送， 日三餐送。 撑撑到肚墩，喐喐拱。 撑到肚墩，喐喐拱。 食饭先啦。 好嘢，好嘢，好嘢 我真系用心嘅吓， 唔系两位都要用心，两位都用心。 就系咁样。 系啊，我其实真系觉得自己系咩噶啦。 唔紧要，系啊，其实最紧要嘅就系话，究竟我哋星期二一路练 系落好多，落好多 力嘅。究竟会点 样咧？冇错， 系啦， 真系感激老师，逐句教。 系啦，喺我同你喺度练紧歌嘅时候嘅话咧，我偷录咗呢啲，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 我叫我家姐闹你， 家姐闹都闹咗你先啦。 好得意啊！ 好啦， 今日发 填词嘅长咗少少， 原曲如火闪闪。 咁奸淫嘅事， 淫事 好核突啊！好肉酸啊！咩嚟噶？ 太阳 呢个咧？ 山小龟啊，嗰个咩嚟噶？ 我唔知啊，水汽水，口水吹水到零水鼻仔水哦，流鼻水。 长咗少少块面容，长过张木笼，小乌龟你真巴闭，巨浪翻起竟然留低，拿起香蕉当木船，爬到几丈远，小乌龟你一出世碰着风骚第二季 episode two、yeah! 小龟自是扮世，年龄系无所谓，半一个家浮华盛世，要见到碧海第二世。回归乡村到校园，元朗都话远，小乌龟米懒矜贵，唱嘢甩别衰比人睇， 重重小相识，雾雾重，唔着衫话冻，小乌龟一三餐送，撑到肚氹。玉玉共小乌龟平时系曳，无从话无所谓，出街要翳，时时话贵，样样都买，佢话浪 多谢老师，多谢大佬，哎呀，俾个机会细路喺度练习， 好，非常好啊，多谢大家，咁啊继续俾啲支持我哋，翻嚟有啊李丽蕊为我哋送上另一只歌曲， 哇，好嘢，期待期待。 是笑是喊是太轻。或是太重，上半生是上半生，是无法形容。是我，是我，是我的，就是我的，或一些需要自责，但一些可以自豪。放弃再追逐。再触碰，快乐 生是谁教我如何去过，如何去老，岁月匆匆流成血，血液通通流红色，每日天光时能叫我微微的笑犹如青春。 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韵。 好啦，压轴出场嘅梗系 Sam 李丽睿啦，咁啊为你带一带嚟歌曲介绍下。 冇错，咁其实上个礼拜咧，因为基本上咧已经咧唱完一个我靓咧，已经就系死咗半边啦。咁、所以其实喺今日嘅话咧，就不如咧好好地咁样唱翻一首歌，送俾所有喜欢我哋节目嘅每一位 fans。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话咧，真系要赞一赞你嘅，因为咧就真系勤有功，气无益。头先我听到嘅咧个对比系好大嘅，系练紧歌嘅时候，你根本都唔知自己唱乜。但系头先其实我觉得你竟然入到喎，系啊，咁同埋嘅就系嗰个 key 都捉到喎。头 先你都傍住佢嘅，听到你把声， 一定要傍住啊，系啊，咁所以其实已经好好。 咁我几时可以跟你登台啊？ 听日啦。 登港台嘛，星期一。 系啊，听日啦，听日就嚟啦，好唔好？ Okay. 不如你又同我一齐唱啊！你咁叻， 咩歌啊？ 好嘛，大日子送俾大家呢首歌曲，耶、yeah! ！不如一齐唱啊，好嘛？大家都可以，唔使咁惊。好开心啊！每逢礼拜五咧，都会有呢一个时间咧，我就我哋嘅风骚唱不完啦吓。作曲新词嘅部分嘅话，要多谢晒嘅就系大佬，同埋再加埋小强。喺呢个时候嘅话，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每日都系我哋嘅大日子啊！炸到脑部缺氧，震到放下智商，壮过壮烈志向，美过美丽晚上，各有各的信仰，完全无关痛痒，不需表态，只需举脚，节奏怎能独享？放弃各自爱护，只因音乐善良，假使必须打仗，和节奏感官打仗，各有故事要说，各有以后理想，只得声量，人人高低一样。流动的声浪，行动一致；摇动的影像，行动一致。快忘记你是男或女子。Everybody move your body， 不会爱会跳跃的心彼此相似，谁对谁有意思，谁共谁打日子。若够意思，全部如大日子，位位都可变天使。将呢首歌曲咧，亦都要送俾嘅就系我哋嘅编导，因为即将嘅就系佢嘅大日子啊吓，恭祝佢嘅就系百年好合，永结同心。 恭喜恭喜！ 炸到脑，着要结要养，震到放下智商，壮过壮烈志向，美过美丽晚上，各有各的。信仰完全无关痛痒，不需表态，只需举脚，节奏怎能独享？放弃各自爱护，只因音乐善良，假使必须打仗，和节奏感官打仗，各有故事要说，各有以后理想，只得声量，人人高低一样。流动的声浪，行动一致，摇动的影像，一致，快忘记你是男或女子。Everybody move your body， 不会爱会跳 心彼此相似，谁对谁有意思，谁共谁大日子。Everybody move your body， 这世界靠节奏找到一点相似，时间若够意思，全部如大日子，位位都可变天使。心彼此相似，谁对谁有意思，谁共谁大日子。Everybody move your body， 这世界靠节奏找到一点相似，时间若够意思，全部如大日子。 要多谢晒每一位嘅朋友，每一日咧由朝头早嘅十点钟至到晏昼嘅一点钟，同我哋一齐嘅陪伴。一阵间会接受大家嘅点唱，记住我哋嘅电话系1872388，一八七二三八八。 多谢多谢所有嘅朋友，多谢晒。 你又唱，我又唱，风骚唱不完。 风骚唱唱唱古韵，我可以天天天天年年到永远。说唱唱唱不完，不愿意思思点点谢谢去面对，风说唱唱唱不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候选人李家超公布政纲，提出四大纲领，包括提升政府的管治能力、土地房屋提速、提效、提量、提升香港竞争力，以及建立关爱社会，重视青年发展。李家超说，对现届政府架构重组方向抱倾向性态度，亦都建议设立新的应急动员机制，在政府面对危机的时候，確保短時間能夠動員到足夠公務員，亦都會適時推動23條立法，履行憲制責任。土地方面，他提出公屋提前上樓計劃，即使相關配套未到位，只要輪候人士願意，可以安排他們先上樓。另外，李家超亦都在政綱提出鞏固香港的金融中心地位，並成立專責部門，全盤考慮將北部都會區建立為新的發展引擎。李家超又强调要解决跨代贫穷，他提出解决跨代贫穷的试验计划，为1000个住在劏房的初中学生提供学习机会。教育方面，他认为要提高教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亦都会制定青年政策和蓝图，培育爱国爱港的新一代，增加在内地的实习机会。运输及房屋局截至3月底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可以提供99000个一手私人住宅单位，比去年年底增加1000个。在一手潜在供应当中，包括未售楼花单位70000个、14000个现楼货尾单位，以及15000个已批出土地可随时动工单位。数据显示，上季已落成的私楼数量有8100个，按季升超过1倍，按年升超过2倍。单季落成量已经占去年全年总数超过1倍。至于上季私楼施工量只有3800个，按季减少73%，但按年就增加73%。大坑丽德村丽杰楼朝早完成围封强检，932人接受检测，发现14宗阳性检测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派员到访484户，75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另外，彩虹村紫美楼亦都完成围封强检，大约1100人接受检测，发现4宗阳性个案，同埋2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30户，151户冇人应门。

恨铁不成钢，但系你得啦，你已经成为生锈钢啦。 生锈钢， 不锈钢，你一定要做不锈 钢。咁、真系可以 系唔锈，一路都系咁大个啦、 可以做定啲灯台衫噶咯。 冇错，继续努力吓。好啦，电话里边1872388，我哋有朋友打咗嚟噶咯。 系啊，由美国打嚟嘅长途电话。這個、Hello， 阿 Cat， 你好嘛？ 喂喂， 喂，阿 Cat， 阿 Cat， 猫猫， 喵喵。 系啊，阿 Cat 喺度，系啊，接紧你嘅电话啦。 系啊，猫猫，你好吗？ 听唔听到我哋啊，猫猫？ 听到噶，佢听到噶。喂 ，Cat Cat， 系听到， 听到啦，系啦，系，唔知系咪个 time lapse 咧？ 系啊，你喺美国边度打嚟啊 ，Cat？ 啊，罗省， 罗省， 多谢你啊。 嗯， 而家夜晚喎。 系啊，夜晚而家。喂 ，Cat。 夜晚九点几啦吓。 你讲多啲嘢啊，系啊，难得你打嚟。 我好中意听你嘅节目啊！ 多谢，你系点样可以听到我哋嘅节目啦？如果要听重温 archive 咯，系嘛？ 我听阿梁继章讲啊嘛，我咪试下揾下咁样揾到咯。 哦， 好嘢，好嘢，好嘢！ 多谢，多谢。 系啊，你今日打嚟系专登有一件事系想同我哋讲下嘅，系嘛？ 系啊，我朋友喺香港屯门医院，佢啱呢日出咗院咯。 好啊！ 佢做咗脑部手术，咁而家开始，即系佢话开始好翻啲啦，每日都。 朋友叫做咩名啊？ 佢叫汤记啊。 佢会有听住嘅系嘛？ 我谂住录咗音都俾佢听啦。 哎呀，好有心、啊。 咁你有啲咩同佢讲啊？ 我希望佢早日康复咯。 好， 好啦， 冇事噶啦。 好，多谢多谢阿 Cat 啊，继续每天希望你都开心心，好唔好？健健康，大家都系咁啊，好唔好？ 多谢大家讲话啦， 好， 拜拜， 多谢晒， 多谢 Cat。呢个歌曲由阿 Cat 拣嚟送俾佢嘅朋友啊，啱啱做完呢个脑部手术，希望咧早日康复吓，精精神神嘅，明天会更好，亦都送俾所有听紧嘅朋友，送埋俾阿马小龟啦，好唔好？ 好，梗好啦，多谢啊李老师，多谢啊大佬俾机会， 多谢各位听紧嘅支持、 哎、我会继续努力。 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季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 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成音符，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 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 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明天献出虔诚的祈祷。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看那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大地光彩重生， 让和风拂出的音响谱成生命的乐章。 明天会更好啊！喂，阿小强啊，有个人佢话咧红磡等紧你，唔系红馆等紧你啊！ 都系喺红磡啊！ 哎 呀， 因为红磡有啲， 我知啊，我订个大啲嘅厅， 有酒店啊嘛，系咪？ 系啊，大啲嘅厅， 我唔想你，我唔想你误会啊，费事啦，系咪啊？红馆等紧你去挥手啊！吓， 知道，知道，知道。 好，咁啊都非常之好嘅，咁啊好多人都系啦，话你真系唱得好好咁样， 你好好争好远， 亦都有人话当轮到马老师唱歌的时候，他会先煲一个即食面， 冇错， 即食面都系三分钟到啫， 系啊，佢要食埋咧， 食埋 系啦，唔紧要， 唔紧要，冇问题， 系啊， 终于有一日佢会后悔， 俾啲心机， 好，喂嗱，读下啲点唱先，阿 Frank 咧，佢话咧祝你有个美好周末啦，我想点只歌叫 We May Never Love Like This Again 啊，咁一阵间如果有时间，不过都多数冇噶啦，唔好意思吓，有时间再播啦。又阿汪汪咧话今日会唔会唱四朵关花？你咪读个四朵关 四朵番 花。 系啊， 你系咪会唱啊？四朵番瓜， 填咗佢啊！一系可唔可以叫花花填？ 好啊，又点佢？等佢又闹我。 番瓜，我哋三个一齐唱嘅。 四朵番瓜， 好 唔好啊？ 好。 系啊，加埋欣欣， 加埋欣欣， 加埋欣欣，四朵番瓜， 一人唱一只。 系啦，番瓜，四朵番瓜，番瓜，四朵番瓜，把幸福和欢乐送给每一户人家。 好嘢，好嘢，好嘢， 好嘢， 积极就唱啦 吓。系啦，跟住我哋个人唱，金光闪闪。闪四朵番瓜咁 样好唔好？好啊好啊，即日再现啦！阿Kitty 咧就话帮我补足琴日生日嘅孙女阿咏乔小妹妹九岁生日，系啦，祝佢身体健康，快高长大嘅。睇下有冇遗漏到先？另外有冇朋友咧？差唔多啦吓，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好， 系啊， 听电话， 因为好多人都系系啊，即系赞你嘅。好，我哋有一个朋友，喂 ，Hello， 你系 系 啊 系啊，系喂，你系叶小姐。 系啊， 你好， 你好，三位主持人，你哋好， 你好， 你咪第一次打嚟啊？ 系啊，唔系，都唔系第一次噶啦，以前唔系啊，之前阿梁继章同其他嗰两位做节目 好耐啦， 好耐啦， 我系你哋嘅粉丝好多好多年噶， 多谢多谢， 犀利犀利，叶小姐， 多谢晒， 系啊， 系啦，大佬系师奶杀手嚟啊， 唔系， 我真系好多谢你哋三位啊，你哋嘅即系节目真系超级好听， 系咩？ 以前我成日都要重温啦，咁而家呢排就可以即系听直播啦， 系点解嘅？ 好开心， 有咩分别啊？ 可能以前翻工系嘛？ 哦， 疫情。 哎呀，你要困喺屋企啊？ 因为疫情啊嘛，系啊。 喺屋企有冇打扫啊？啲地方啊？ 就系因为打扫我有啊，成日都好干净噶啦。 你听到佢咁关心啊，叶小姐。 唔系啊， 扫埋你屋企好唔好？ 唔系，唔好意思啊，我想讲小强咧，我真系觉得咧你系好得噶，不过咧你好多时咧有啲嘢咧你加油就得噶啦，你根本都做到啊，唔好成日俾佢哋 bully 你啦。 叶小姐啊， 我哋冇 bully 好耐啦， 你可唔可以俾一声鼓励咁样样俾我啊？ 唔得，我 嘅 鼓励都系俾个心心鼓励你嘅。 哦， 多谢姚小姐， 我哋冇 bully 好耐啦。 系啊，我都冇 bully 佢。 我哋而家当晒佢。 有阵时有啲说话咧，都我听到我即系等你心急嘅，其实有啲问题好容易噶咋，你唔急我急，我觉得好容易答到噶，你唔好俾佢哋俾我毁啊！ 我知道，叶小姐，你有冇为过我流泪啊？ 冇。 嗱，啊。 冇流 系啦，冇流泪，但系有流鼻涕， 都系一组。 好开心啊！好中意，同埋咧，好好中意梁继章，佢真系好有才华。喺年前，佢去我个仔仔嘅小学度做演讲一次，我都追住去听嘅。 多谢多谢多谢， 仔仔已经好大个咯，系嘛？ 系啊，好大个啦，又唔系好大，中学啫， 中学好大个咯， 系 好， 即系中学， 唔系喺妈咪嘅心中啊，我永远 都 系 小朋友， 冇错冇错， 都系嘅，都系嘅， 仲有一个小朋友，嗰个小朋友系你老公，今日系咪啊？ 系啊系啊，佢今日生日啦， 好啊， 系啦，就顺便祝下佢生日快乐啦， 顺便就都 系啦，好多谢佢咁多年对屋企嘅付出啦，系啦。又要离乡别井去第二度做嘢啦。 佢咪唔喺香港啊？而家 唔喺香港啊？ 哦， 喺边度？ 系啊，唔喺香港，喺国内咯。 喺国内， 唔紧要，嚟咯， 好快翻嚟噶啦。只要疫情一过就翻得嚟噶啦吓。 系啊，希望快啲啦，疫情快啲过去啦，系啦，全世界都大 家都平平安安、健康啦。你哋三位都系啦。 多谢晒， 多 谢 晒，多谢。 好，多谢晒，祝你吓开开心心。 你嘅老公生日快乐，好唔好？ Okay, 多谢你嘅支持，拜拜。 拜拜。 好啦，跟住我哋有蔡小姐 ，Miss Troy， 今日好多小姐。 Hello， 喂， 喂 ，Hello， 蔡小姐 ，Hello， 三位支持你哋好、啊。 你好啊，蔡小姐。 梁继章，我好听你好耐啦，听你讲喺电台做 多谢多谢，系好耐。 样样都系啊， 多谢你蔡小姐， 我 今日扭听 你唱歌啊，你唱歌 佢好犀利啊！上个礼拜嗰首正唔正啊？ 我要 正啊！小强你都要加油啊！其实你比之前咧已经好咗好多噶啦， 听到未啊？ 蔡小姐，你可唔可以 嗰时， 你可唔可以俾一声鼓励我啊？咁样啊？ 继续加油啦！ okay, 你收到。老师继续学好 知道，佢好严格噶佢。 蔡小姐，头先你有听到咧？ 咁系好嘅，严格先正名师出高徒啊嘛。 系咯， 好似我咁，我今日打嚟咧就系、是、我个师傅今日生日。我咧就好好彩，今日咧系我都系呢段时间放假，因为我系做培月嘅。咁、啊、我个师傅咧就系、是今日生日，咁我就啊，我其实我日日都有听你哋个节目嘅。咁、如果我开工咧，我就会系夜晚会翻重温咯。 咁、 样，咁佢就啊，不如打电话嚟点唱啦。咁啊，乘机祝福佢等佢咧继续做个开心快活人啦。 好， 你个师傅叫咩名啊？ Peggy 是乜嘢师傅啊？ 我是做培月 嘅，培月师傅， 培月师傅，我以为 感恩佢噶，因为我初初转行嗰阵时咧，我以前做传媒嘅、 哦， 哇，传媒犀利喎！ 咁咧我就转行咧做培月咧，就好彩，咁、就系得佢带我同埋教我咧，系好多做培月嘅知识啦。咁、去到今已经去到六七年啦，依家都，咁、我觉得系好感恩佢咯，好好多谢佢咧一。直以嚟咧都鼓励我，有啲低潮嘅情况下咧，佢都会即系听我诉苦啊，听我讲我啲即系去人哋家庭发生嘅事情啊，咁我好好多谢佢咯。 亦师亦友啊， 系啊，咁、所以咧我就系、是、诶，你可唔可以唱生日歌俾佢听啊？ 梗系得啦，你要中文嗰只定英文嗰只咋？ 使唔使？使唔使我帮手啊？ 你唱就得噶啦，因为你 我哋一齐唱好嘛，我同小强一齐唱好嘛，你话一二。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Pegg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好，谢谢你哋啊， 多谢晒。 生日快乐， 最紧要你开心。 好啦， 祝你哋丰收快活人咧，继续丰收下去。 好， 一语咁话，多谢晒， 多谢多谢 ，I love you。 有呢首中有歌曲，亦都送埋俾头先吓阿叶小姐啦吓嘅老公啦，咁啊生日快乐啦，亦都送俾阿蔡小姐嘅朋友 Peggy 啊。 Yeah。 醉了，落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掉。是谁大笑？是谁大叫？默然将心偷取了。酒醉的心，酒醉的心被燃烧，唯愿心底一个梦变真，交低美丽唇印，人何情深故事更动人，回来步入我。剩我一个人，寻寻觅觅这一生，因你寻寻觅觅这缘分，接近这样别让我分心，好。 醉了，落下醉了，任谁都掩饰不了。因我的心，因我的心早醉了。 张学友嘅呢首叫《夕阳醉了》，仲有四分零钟到晏昼一点钟，咁有啲朋友咧未帮佢代读嘅、嗯，包括咧就有陈小姐啦吓，咁啊女女小乔今日正日生日啊，祝福佢生日快乐啦、嗯，大一岁啦，要更懂事啊，希望佢健康快乐成长。 酒醉的心被， 仲有咧就系玉姐。阿玉姐咧就冇乜所谓嘅咩歌都，咁祝今日生日嘅女婿阿继志同埋五月一号生日嘅女女 Alice 方生日快乐，幸福健康。仲有就系郭小姐吓，郭小姐咧祝今日五月四号、五月五号生日嘅骆小姐、刘小姐、苏小姐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同埋所有母亲下个礼拜母亲节快乐，疫情早日过去， yeah！ 正啊！ 咁我嚟祝阿马老师咧，就下个礼拜咧，又继续用更加精彩嘅歌曲去打动我哋嘅心，好嘛、嗯？ 我都祝阿大佬揸住架车风驰电掣咁样，轰周围去玩得开心。我祝阿睿睿，哇，喺、哎、你嗰间豪宅，希望整到去靓。 梗唔系豪宅啦，冇乱咁噏啊！ 好噶啦，送俾我哋吓、啊， 我祝所有人开心快乐。 好， 用呢首歌结束今个星期风骚快乐人，希望大家有个 happy weekend。 好正啊！ 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啊吓！咁啊，趁如果系呢一排啲天气会比较好啲嘅话，可以出嚟行下啦。 我想晒太阳啊！ 晒下太 阳 啦、 啊，系、 最紧要大家身体健康。 下个礼拜一十点再见， 准时啊！ 拜拜。 拜拜， 再见。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